礼拜天买东西买得这么高兴啊，都是因为有庄志清助教跟这个李龙美同学在的关系，是不是啊？所以礼拜六的人呢很吃醋的啊，但是没有那么高度的购买风潮，也在，两个人是礼拜六都在，但是闷不吭声的啊。啊，那个御用伞，那个会用的人要教不会用的人，不要用到脸都烧掉啊。这个好，我们来上课了啊，丁助教归位吧。这个小心麦克风的线哈。这个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很大致的顺过一遍啊父亲主的医书里面的这些治痰的方子。那其实呢也就是让同学呢稍微看到一下在这个十方的世界比较有效的药物啊可以怎么样的来使用在这个痰咳嗽的痰里面。我说咳嗽的痰是因为中国人痰症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啊，张仲景还有另外一个篇章是痰饮篇啊，那个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痰饮。那我们现在只是在痰跟咳嗽有关系的，就是在肺里面的痰怎么医啊，那其他的痰饮还没有教到。那这个首先呢父亲主提出来的第一个看法，他说如果你的痰是湿痰的话呢，不可以光是去祛湿，必须要以补气为最重要的做法，然后呢在补气药里面加一些祛湿化痰的药才会有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通常如果是湿痰怎么看啊，湿痰的话你的舌苔通常会比较白比较厚，对不对？厚而腻。那如果是又湿又火就会比较黄而腻，那没有火就白而腻嘛。那如果是以脉来讲的话，我说一个人的脉如果比较湿的话，我从前是用那个录音带的那个卡夹来比喻，就是一个没有湿的人，你按那个录音带的那个带子弹出来的那个钮弹出来就啪嗒一个就弹出来嘛。但是有一种那个录音机，它的那个弹出来里面是有油压还是什么东西，就那个按的时候它这样子有这样出来的，那就你那个脉的跳动呢，如果是不湿的人脉的跳动就啪啪啪很清脆的，那有湿的他的脉的跳动拔起来就是那种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感觉。那这样子一个大概的脉象啊，就是拔一下，因为湿的话大概拔右关就可以了，主要是脾胃在湿。那这个看一下舌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他就说你看啊，因为要以那一个人的脾胃会湿的话，其实代表脾胃是无力运化的，所以以补气药为主是比较适当的思路啊。不然的话你光是去湿，你今天去掉明天湿又回来了，那就没有意思了，要必须让你的身体有这个代谢湿的能力，所以他一出手就是人参一两啊。那这个父亲主的方子里面人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参了，只是如果真的是用现在的红参哦，一两下去恐怕也太热了。那现在有一些做法，那可是如果你用粉光参又不行，因为粉光参本身是湿湿寒寒的药，所以不能去湿。所以昨天有同学提出来说，我们买那个还没有变成红参的那个白参，那种参晒参是不是可以？我想那个说不定有机会啊，所以大概用那个方向的参也不会说太贵。然后呢，加加茯苓啦、半夏啦、神渠啦，神渠这种帮忙消化黏痰的啊，就是神渠是一个能够消化很多东西的药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经过神渠而那个变得比较被溶解掉。所以呢，其实像是有一些肉啊用酒糟泡过以后煮起来也特别嫩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薏仁这种也是祛湿的药，那茯苓半夏我们早就认得了，然后陈皮是一个行气的药啊，然后再加点甘草，那这样子的话呢慢慢喝着啊，这个痰就会消掉了。那说如果这个人是气虚而有寒痰的话，但是其实这个痰寒的话你吐痰的时候会感觉出来，就像小青龙汤真果如果不夹热的话，就是小青龙汤如果夹热的话，你吐出来那个稀稀白白的痰你会觉得好像比你的嘴巴要热，但如果吐出来的痰觉得比你嘴巴要冷的话，那多半就是连肺里面都是冷的了。 那这样小青龙汤的话就不用加石膏。那相反，如果是用这个石方的话，就加点肉桂干姜哦。那干姜来暖脾胃，然后肉桂来暖补命门火。那这个像是祛痰的药啊，关于到咳嗽的祛痰药，其实陈皮是很有用的，只是好的陈皮必须是老陈皮。那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中药店哦，我们常看他夏天秋天就把家里面吃剩的橘子皮拿出来晒一晒，他就收进抽屉里面，明年就再卖了。那这种陈皮的力道恐怕就不太沉哦，就不太有效。那陈皮如果是老陈皮的话，通常就是你要先买一些比较已经放的蛮久的陈皮，然后放在一个不透风的罐子里面，放点干燥剂让它不要发霉，让在家里面放个十年八年，那这样用一点点就很有效。像我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啊，听说这个方这样的东西啊，就觉得说十年八年那哪一天才能用啊，太漫长了，就没有囤货。那结果现在发现原来十年八年是一晃眼就过完了现在啊放目四望找不到陈皮可以用啊，就觉得当年实在是太傻了。所以各位同学，像人啊是老得很快的啊，所以你们现在就把陈皮囤起来，那这个啊放个十年八年很快就到了，那时候你医术也已经好到会用了啊，就这样子。那这个那另外他说如果有热痰的话，你看他怎么用药啊。热痰如果是因为热而浇在里面的痰的话，你看它里面有放花粉，对不对？天花粉这个药呢，能够让比较干而黏的痰变得比较润一点，然后里面有放白芥子帮忙把这个痰拔掉。那神曲这种化痰的药还是放啊，陈皮也是放，而它里面呢除了祛湿的茯苓之外，它头三味药你看是当归、白芍、麦冬，都是养阴的药。所以如果一个人太热太这个肺太热太干，我们也不用一定要用很多直接润肺的药，你就直接开这个养血的药就好了。当你的血分够，这个血分之阴够的时候，其实它这个血分自然就有能力分一点出来润你的肺，所以肺尽量不用直接治法啊。所以肺太干的人记得用到养血药就可以啊。所以像炙甘草汤里面也是，哇，有很大量的生地黄什么的，也是这样的调子。那至于说下面一个这个他的治疗这个老痰啊，那他的这个老在痰在胸口里面怎么样都不化的，他大概什么药都有一点点啊。他这个他说主要是用白芥子，然后再用其他的药帮忙化掉这个痰。那这个同学就大概知道一下啊，这个老痰就拖得比较久的痰，用这个白芥子搭配啊，这个药用得比较杂，因为你老痰的话可能东一点西一点都有啊，所以就像这个药用柴胡来引经啊，就是整个三焦系统都过一遍啊，肺也过一遍，这样把它去得比较干净。那虽然说去得比较干净，你看它也是说要吃十铁啊，就是不是一铁两铁就会好，就是一点一点把它拔干净的。那至于说它上面一个方子说治疗顽痰，那顽痰就是说黏在喉咙吐不掉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啊，它就主要就放什么，开始用矿物药了。你看它放白矾，用白矾来溶解这个痰，其实这个跟我们皂荚原用皂荚都有一点类似的意思哈。那用白矾来溶解这个痰，然后呢用贝母跟半夏一起用。那其实这个贝母半夏一起用，就其实都是祛痰的药，可是贝母是润药，半夏是燥药，所以合起来就变成不润不燥啊。那相反来讲，你看哦，我们现在的这个一般如果是初学中医的人，或者是买中医中药成方的人，我想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感冒方子里面有贝母，对不对？甚至以贝母为主的。可是呢，贝母治疗的痰就是比较那种太干的痰。那我们现在这个水毒的人很多，小青龙汤症的人很多，那这种太湿的痰你用贝母有什么帮助呢？啊，其实不会有什么帮助的。所以我们学习治疗咳嗽或者痰症啊，我想还需要以一个仲景方这个最基本的框架为最重要的基础，那其他的东西就将当作是房子盖好了，我们做一点室内装潢把它弄得更完善啊，但是基本的框架还是不能够有所动摇的。那然后呢再用一些帮忙去邪啊，帮忙这个消化的药来处理这个顽痰。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哦，治疗这个吐不出来的痰的时候，白矾这味药呢也有希望用的。那至于说最后啊，那个水泛为痰跟湿嗽啊，其实这个跟典型的痰症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的。像他说，如果啊，如果一个人是肾太虚的话，这个人的身体会变成没有能力代谢水分，那这些代谢不掉的水分呢，也会产生痰，所以呢，他就要用补命门火的肉桂加上熟地啊，加上牛膝把药性拉下来。然后呢，像山茱萸是这样子，山茱萸在我们一般用药是用拿来补肝的，可是在这个父亲主陈世铎那个派别里面，他们说山茱萸也可以补肾的啊，所以我们也就姑且相信他。那五味子的话，就是一个巩固肾气的药啊，所以这些补肾阴的药跟固肾阳的药都有了。那这样子常常吃常常吃，那个水呢才不会肾因为无法代谢这个水而涌上来变成痰。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有很多痰而我们肾很虚的时候，那记得这个治痰的方法要从补肾做起啊，那这个是这个基本的常识，我们要知道一下。那另外呢，他提到一个秋伤于湿的咳嗽。那这个秋伤于湿这个咳嗽啊，主要是要跟同学稍微带一下，就是一般我们都说秋天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对不对？所以秋天你说秋伤于燥，我们会很容易理解。那秋伤于湿，就让人听起来觉得好像是不是有写错字啊，这种感觉。那其实秋伤于湿的感觉啊，我们对它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我觉得一年两年里面，我总会有一两次有秋伤于湿的现象。就是如果一年这一年啊，天气热变成天气冷，是慢慢的转变，那就没事，就没有秋伤于湿的现象。但是偶尔会有几年呢，它是今天还是很热的天，忽然第二天就变天，风一吹就开始变冷天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肺啊，呼出来的气本来都有很多水蒸气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季节慢慢转变，我们肺会依照它的转变有一个调试，所以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某一天是天气忽然变冷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变成我呼吸的时候吸进一口冷空气，它就会把我肺里面的那些水蒸气又冻结成水滴掉下来。所以天气忽然转冷的时候，有时候肺里面反而会积水，是这样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其实未必要到秋伤于湿哦，就是你忽然进冷气房也有希望发生。就夏天的时候忽然进冷气房，也会因为忽然吸到很冷的空气，让肺里面变得比较湿，而变成一种准备要当小青龙汤症的体质。但如果你没有感冒的话，它可能就会让你开始觉得，哎，怎么搞的？好像遇到冷空气之后，好像要咳要咳的不舒服。那这样子的要咳要咳，他就说，如果你用那种止涩的药来治它是不对的啊，必须用比较能够开肺气的药，把这个湿代谢掉比较要紧，所以他给出另外一个方啊。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同学也要知道大概可以用哪一个角度的药来治疗它啊。当然这是很小很小的毛病，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在冷气很多的这个现代社会啊，不能说用不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签名汤跟滚痰丸。这个签名汤是这样一个方啊，就是其实我后面的滚痰丸或者是荡痰汤，我觉得在现在的咳嗽篇介绍这些方，我都觉得在以主症来讲都有一点偏掉主轴，偏离主轴了。因为滚痰丸或者是荡痰汤都是治疗这个癫痫或者是发狂的，那签名方汤是可以用来治气喘，痰太多的气喘，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痰厥中风，就是因为痰症而那个人忽然扑倒，然后眼睛上翻，牙关咬紧，然后那种状态的所谓的中风。像中风我也没有跟同，我现在也不会跟同学细讲啊。那我们只是知道说中风我们可以大概分几类，就是一个是脑溢血的一类啊，脑溢血的那一类，我们之前在讲麻黄汤症的时候有大概跟同学说一下，对不对？就是那个是用这个小续命汤之类的这种麻黄剂，把这个寒气驱赶之后，这脑溢血就会自己容易恢复啊，这是一条路子。那另外就是，当然就那另外还有就是 脑溢血那一类还有一个不是寒症的，就是因为那个人太生气了所以爆血管啊，那那个就是不是寒症的啊，那个是正肝息风的方法，要调肝的。那另外呢，就是有痰症，就是这个人忽然之间因为受什么风邪，身体里面结出一块痰，然后塞住一个什么东西。当然痰症在中医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晦暗的区块，所以我们说哪里哪里有痰，说真的你要细去检查他哪里挖得出那块痰在哪里，所以就不知道啊，只是因为在临床上面有效果，我们就接受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你要说到底那个痰结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搞不清楚的。那这是一个痰症的中风。那痰症的中风它的特征呢，就是倒下去啊，比较是会有抽搐啦、牙关紧闭啦、眼睛上翻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痰症的这个中风，通常你把它的脉啊，它的脉是会滑而实，就是当里面有比较热的痰饮的时候，那个脉比较会偏滑。我们如果是六经传变、阳明病、白虎汤症，那个脉会滑，那是因为有里热啊。但是在杂病这边，弦脉是有痰饮，那滑脉也是有痰啊的。那这个，所以这个中风的脉要滑而实的时候，会用去痰的药。像皂荚这味药，其实也是有治到这个中风的啊，就是用皂荚把它磨成粉啊，然后用酒吞一点点啊，就是这个因为痰的关系而中风的，那还是这样的医法。那另外一个中风，其实是我们现在台湾反而是最多的，就是虚症的中风，就是那种什么长期吃素的人那种中风，就是他的这个元气太不够了，乃至于这个气血不通而中风。那这样子的治疗这一类的虚症的中风啊，像我们不是常网络上什么都有流行一个什么中风的时候要时宣放血嘛，然后就可以让他赶快好起来，不会有后遗症。可是如果是这种虚症的中风啊，时宣放血的效果是很烂的，因为那个人是虚到不能动了，那个跟你放不放血也没什么大关系了。那虚症中风的人，他的治疗像是近代的这个王清任的这个补阳还五汤，就是一碗汤就用四两黄芪，那或者是张仲景的这个方子里面是血痹篇的这个黄芪五物汤，那里面为了要通这个血路啊，然后补这个元气，里面的黄芪跟桂枝两味药啊，要用到现代剂量的八两都是有的啊，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补它的元气跟血路，才会有办法恢复，那是另外一路。所以我想脑溢血的也多，虚症中风的更多，那反而这个痰症的中风可能少一些了啊，因为痰症它的发作的病的种类其实很多，比如说心绞痛也可能是痰症，比如说神经衰弱也可能是痰症啊，就是到后来我们中医几乎是说啊，怪病都从痰症医就对了啊，就痰症它的可能主症范围太多了。那我们以后教到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啊，会跟同学再介绍一点，就是慢慢我们把这个框架建立起来。那我们来看这个天明汤啊，它这个基本上面就是因为这个痰症的气喘，那痰症的气喘比较代表性的这个声音就是喉中如铅锯吧，就是那样，那个呼吸的时候有那种拉到痰的声音。那这个用的药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半夏、皂角、甘草、生姜啊。那到后来的版本的这个天明汤呢，里面还会放一些白矾啊，所以它就是到了清朝时候的天明汤，就是半夏用14枚，然后呢猪牙皂角一条，然后呢甘草1钱，白矾2钱。那像这个用白矾或者是芒硝或者是生石膏化痰啊，我想同学都能够理解他在做什么的。那这个就是那种黏黏的牵丝痰啊，就是这种矿物药比较有效。那这个那这个天明汤呢啊，他就说为什么叫天明汤呢？因为明这个字啊，就是古时候这个串钱的绳子，就是说他听说有谁谁谁啊创出这个方，然后把一个人医好了，然后呢医好之后呢啊，这个病人很高兴啊，就给这个医生1000串的钱当做是酬谢啊，所以非常值钱的方子啊，所以叫天明汤。那这个，所以呢，如果是这种痰症的， 气喘的话，用签名汤来把这个痰啊把它拔掉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又有甘草，就是又有不就是又有半夏，又有皂角，又可以放白矾啊，效果是很强的。那但是同学还是要记得啊，气喘病的人没事就要补肾啊，补肾补肾再补肾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那至于后面的这个滚痰丸，那它就是治疗这个癫痫或者是癫狂了。那这个所谓的痰热攻心啊，让人癫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想啊，我们的这个心啊，人的这个心脏本来就是在中医的领域里面是分成无形的心跟有形的心嘛。那有形的心是这个在跳动的这颗心脏，那这个心脏的有形的心脏的周围如果被这个黏痰的蜘蛛网给包住的话，那就会胸口扯痛，胸口绞痛啊，那就是有形的心的痰症。那无形的心的痰症呢，就是说你这个胸口这个区块啊，东一点西一点啊，死水太多，弄到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我想我们的对对于这个心的假设是说，我们的灵魂有一个思考感受的器官叫做心，在灵魂的这个胸口的位置，那它会把一些讯息传达到我们肉体的脑子，然后让我们有所感知这样子。那如果是这个地方太多这个痰啊，会害我们灵魂的这个心传达到脑子的这个路会短路，所以就会人就会疯掉啊，这样子就会发神经。那不过呢，这个也只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癫狂的一个面相，因为如果说是纯粹的狂症的话，那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首先是这个阳明病发高烧，大便不通的时候，人是会乱讲话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便秘高热的时候，人是有可能因为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失调，人发疯，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在临床上也是屡屡可见的，也是张仲景的书里面的，就是当一个人的下腹啊有淤血的时候，人会发狂，会个性越来越激烈，然后到最后就无可抑制的变发狂。那所以无论是便秘或者是淤血都有可能让人发狂，而痰症呢也只是第三个原因而已。所以像他这种滚痰丸或者荡痰汤哦，他大概都是连大便跟痰一起打，因为便秘跟痰症他好像是一起一战的话比较不会漏掉什么哦。那他就那青蒙石在这里就是选来用来攻痰的一个矿物药，那同学我们就认识一下啊。那这个它的吃法是说用成这个小小的药丸呢、啊，只像花椒一样大的药丸，然后用温水一口呢，喝过之后就躺好，让这个药在肚子里面不要动，它叫你不要起身言语，然后它等到药慢慢散开了再吃东西，然后一开始吃的时候会喉咙间然后痰变得特别多，他说这是因为药的这个明眩反应啊，所以痰被逼上来，那过了不久以后药力会慢慢的把这个痰逼到这个肠子，然后会拉出来，然后这个人的这个癫痫就会好。当然那个人本人肯这样乖乖吃药的，那当然是癫痫病了。那发狂症的话，那个人就不会这么乖乖的躺着了啊，所以就要家人的暴力来治疗他啊。大概是那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些治痰药，如果是这种癫痫症的啊，还是蛮有效的。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用到像滚痰丸这么猛烈的药了啊。滚痰丸在这边只是介绍这个治痰的一些药味，比如说介绍青蒙石，所以跟同学介绍一下。那真正在治疗癫痫其实有更温和的药可以用，温和的药没有效了，我们再用比较厉害的药。那接下来呢，他这个有一个补充啊，就是说大陆有一位洪广祥教授呢，他是把签名汤跟滚痰丸合在一起啊，那是他的辩证点，就是就当他的这个痰是很那个粘稠的时候啊，时时唾浊，然后有化热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治啊。那如果不化热，就单纯用签名汤。那如果我们只是咳嗽，然后发现有那种痰的话，那用皂荚园清一清就好了啊。就是签名汤跟滚痰丸都比皂荚园的药效要强悍啊，要厉害。就皂荚园已经不够力的时候，才会用到签名汤跟滚痰丸。那再来呢？ 这个张其纯啊，就是继续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继续推扩这个这些痰药的可能性。那他呢在这边开始用这个生的这个代赭石，就是张其纯很喜欢用代赭石啊来当做一个降的药。他认为一个人发狂啊一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气啊冲到脑子里面，所以要用代赭石来降浊气啊，用生的代赭石，然后他用蒲萧，那比较练过的萧叫芒萧嘛，那比较没有练过的叫蒲萧，那就是开始是用萧石这味药来治痰了。那这个那半夏是也是稍微帮忙治痰，那郁金呢是开郁的啊，那大黄是就是泻下的药。那他另外呢，他就说治疗癫狂失心脉滑实者啊，就是脉是又有力又滑的，这才适合。用这个通大便的这个泻药来去痰。那他就说如果这个痰真的结得太紧哦，这个荡痰汤也去不干净的话，那就荡痰汤里面加甘遂啊，石枣汤里面这个甘遂。那他说把这个甘遂末的这个甘遂粉啊2钱调到这个汤里面喝，那他就有补充这个甘遂的药性。同学要记得啊，就是说甘遂药用就是比较适合用粉末，因为如果用煎剂的话就很容易会吐出来啊，而且如果你一旦用了甘遂有效了啊，那你第二天再吃又会吐啊，就是常常在临床上会遇到一个现象。那他就讲说有一个他曾经治疗一个少年发狂啊，那医生呢就是发狂就是要通大便嘛，这是基本的思路。那用了大黄6两连服2剂大便都没有下来，那就张其纯就改成用甘遂3钱。那病人的家属就说之前用那么多大黄都不没有动到它，你用现在你只用一点点大黄怎么能有效。结果他用了之后就下泻很多次啊，然后降下很多痰涎，然后癫狂就好了。所以他就说你看看甘遂这个3钱的力量就胜过大黄6两的力量啊，就是很猛很猛的药啊。那他就是说虽然，那他继续说啊，他说虽然我们说痰症的人脉多半是滑实的，但是如果这个痰症呢已经痰多到把这个人的气脉都塞住了，那有可能这个脉是都几乎把不到一样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痰症。所以他说顽痰能够闭脉啊。那他再来就是呢讲到说他用代赭石是用来这个引痰火下行，并且能够镇住甘遂让他不要吐啊。因为张喜纯用呕吐治呕吐的时候会用这种代赭石这类矿物药来镇吐。那至于说他说癫跟狂两个啊，就是癫是好像在家里面唱歌啊乱讲话，就是那种神志不清的那种叫做癫。那狂的话就是比较有那种猛烈猛暴性的行为叫做狂。那通常呢癫比较是什么痰迷心窍之类的病，那狂呢比较是大便闭结因为燥热而造成的病啊，就是狂比较会是大便燥结或者是淤血那边，那癫的话比较会是痰症或者是阳虚那边。所以他就说如果是狂太久而变成癫的话，那已经从实症变虚症了啊，就会很难医了。他大概提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其实痰里这个癫狂的人有时候里面是有很多的火邪的啊，所以有的时候用药把痰打下来，这个痰都是红色的。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是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接下来就讲到说这个那个时代的中医对于脑的理解啊，所以我们他就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药物其实是用这个代赭石啊，就有一点好像在治疗脑子里面的东西啊，那把脑子里面的东西降下来这种感觉。那他就说啊，曾经最后一段他说曾经治疗一个少妇癫狂，那因为人家已经发疯了嘛，不肯吃药，于是呢这个蒲萧是有咸味的，他就拿这个蒲萧代替盐巴混在那个人的菜里面让他吃。那吃了一个多月以后呢，那个人就不发疯了。他又觉得说你看啊，蒲萧咸寒属水啊，这个咸味是跟火心火是相对的，咸入心嘛，所以可以这个啊能够治疗这个心脏部位的痰，他是这样想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啊，消食它本身是一个能够把胶黏的痰化解掉的药，当然比较猛烈伤身一点啦，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子也算是他很高明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下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痰症，那 至少我们先做一个当做是将来正式讲痰症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啊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教一个这个厚朴麻黄汤。那我在今天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跟同学讲了啊，其实啊，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这三个方啊，交集是一大块的。就是很多咳嗽都是 A 汤、B 汤、C 汤任用一种都医得好的，所以在辨证的时候，万一辨证的不是那么清楚，就像喉中如有水积生，但张仲景是写射干麻黄汤了。不过呢，你如果用厚朴麻黄汤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有效啊。那用小青龙汤，那也可以有效。所以这种多多少少都对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比较轻松一点。那厚朴麻黄汤跟它的下一条泽漆汤的不同点，就是一个是咳而脉浮，一个是咳而脉沉，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把脉的思考就会说，哦，这个咳而脉浮呢，就是邪在表，咳而脉沉就是邪在里嘛。那我想古时候的医书啊，就写一个脉浮脉沉，其实是那个时代我觉得是很精确的一种描述。因为我们中医的临床并不是那么喜欢动到解剖学，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厚